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33天。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滚烫一下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 周五 上节目之前，我就很多话想说呀， 是吧？哎，今天这话题很有技术含量，也很有挑战性。 是的，你说这个平时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啊，这吐槽是不是我们一个特别习惯的事情呢？ 尤其是对于国足。好像谁没吐槽过国足，就好像是这不关心我们体育了，是吧？ 没错，这个国足呢也挺可怜的，谁都能说到两句，谁都能吐槽两句，你连他们自己都能够上综艺节目吐槽自己。 哎，是啊，前一段时间有个综艺节目叫《吐槽大会》，大家可能看了好几季了， 看过，看过。 其中有一些还真的说的挺不错的啊。 也在这个综艺节目当中看到了我们经常在新闻里边说到的那些人物。 对呀、 比如周琦呀、比如这个冯潇霆啊， 是啊，郭艾伦等等，都参加过那个节目。那今天咱们周五也上了一周的班了，是吧？大家也可能有比较疲惫什么的，今天来一个特别点的，咱们来一个周五的吐槽大会，所谓的吐吐更健康。可以关于国足啊等等您关心的体育项目有什么想吐槽的？这梅西好像最近也没表现好。 是的，是的。哎呀，你就尤其咱俩上节目吧，就是经常就都吐槽一些这个体育事件里边的人物。国足咱俩没少吐槽，梅西呢也经常对他进行一番冷嘲热讽。 还有 C 罗，咱也别忘了。 是的，是的，总是他俩呢双子星总是绑一块就吐槽了。 对，当然关于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呢，这个在科学也有研究，所谓的理性吐槽、合理发泄是有助于身心健康的一件事儿啊。 好像还真有这么一个说法，你吐槽的事情嘛。大多数都是自己不太喜欢、不太待见的，对吧？那把这些心中的这种，咱不能叫闷愤吧，就是这种不愉快说出来、发泄出来，我们心里边那个负能量就没有了。 是的，所以大家在晚高峰的5点到7点2个小时，由夏萌和康乐陪着各位，有任何这一周您不愉快呀、发泄给我们，您用这种理性的方式在听听 FM、微博、微信跟我们俩进行互动交流。我们俩肯定把您劝的所有气都给消了。 思雨在这儿祝咱俩周末愉快啊。说到周末我得吐槽吐槽啊。不是说咱俩这周末这休不休息的事儿、而是今天周五赶上晚高峰又下雨，我特别讨厌晚高峰下雨。 是啊， 本来可能这个半个小时的路程 因为一下雨得走一个小时。 对呀、啊 嗯， 而且这个周五本来就是晚高峰，非常的堵、嗯，再加上下雨这事儿，那堵上加堵了。 对、 所以大家肯定今年有不少要吐槽这个天气的。 嗯， 而且现在你没发现吗？天越来越凉了，就下雨不像夏天那会儿挺舒服的。 是的，好冷啊！我今天穿了三层衣服。 对呀、 啊，嗯， 所以这边也是给大家进行一个北京市突发信息的这预警的发布啊。嗯、根据市防汛办的提示。今天夜间到25号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道路湿滑，请您合理安排出行，避免到山区、涉山涉水的景区、河边等危险地带游玩，要确保您的安全呀。 嗯，是的，6645开始吐槽了啊！哎，这个节奏就对了。他说：“怎么就休一天呀？中午还得上班 啊！”啊，那。前几天呢，那您还连休三天的这个、啊、是吧？中秋节呢， 接下来还能连休七天呢。 对呀、啊 嗯， 是，所以咱们就是吐槽的时候啊，也得合情合理，就是合情合理的吐槽，绝对是对一个这个身心健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没错， 但是就不能乱吐槽了。 嗯，1908也说国足被吐槽，主要是因为他们自己给了我们吐槽他们的机会。 哎，是的，当然了，就是也有自己吐槽自己的。 有， 这属于就是心态比较好的 自嘲吧， 对、 嗯、 自嘲的人往往心态都非常好。刚刚我打开了一下微博的热搜、 嗯、 啊，谁上热搜了？ 谁？ 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演员、 嗯、 也是北京的演员，大幂幂，杨幂。 哦，你喜欢他、 啊、哎，挺喜欢的、嗯、我觉得他演的挺好的，而且这性格上面也挺直白的这种性格、嗯、他上热搜了。他说什么呢？接受一个采访的时候啊，他说他自我吐槽说：“哎，我给北京人丢人了。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记者就问了，说你知道北京话炸了庙了是什么意思吗？”杨幂想半天说：“哎呀，有点忘了什么意思了。”后来他没答出来啊，结果记者告诉他，就是说是着急的意思。杨幂就想起来说：“啊，着急的意思。”然后就他说出这句话来，其实就是一个自我的吐槽吧。 啊、哦， 心态挺好的。 对，咱这个北京的老北京的一些这种歇后语啊，或者谚语特别多。 哎、对呀、 啊。而且有一些呢，还真的挺接地气的。 哎，是。 因为数量太庞大了，我觉得一个两个想不起来很正常。 是啊。 嗯。 但是这个就是大家自我吐槽一下，自我自嘲，这本身就是证明你的心态非常好。 嗯嗯。咱们家里人经过了一周的工作和学习啊、也有不少要吐槽的啊。这个核桃吐槽我们的同行了， 哎哎哎， 别这样，别这样啊！ 是啊、说这是大连台那边的主持人，嗯、人家的也是体育广播， 嗯， 做的也挺好的。 是的，哎，没准赵军也可能在上海媒体吐槽咱俩呢。 哎，是、啊、 北京台那俩 啊，对对对，天天是、嗯、哎，怎么样，这都很正常的事儿。Seattle 他说了，本周他要吐槽乌磊， 哦， 很简单的那个。单刀不进、 嗯、他没少被吐槽。 对，我看到更有意思的就是大家看到吴磊那球就感觉很简单，面对门将然后就踢人家怀里边去了。他说很多球迷都说啊，这吴磊要学一学罗纳尔多多好啊，就是大罗就来一个钟摆式的过人，这不就一下子轻松加愉快吗、 嗯、 或者也有说让吴磊学学因扎吉，就是越位线上的小王子啊，据说在越位线上有房的这一位啊，说你看这因扎吉世界杯时候面对捷克队的时候对阵切赫门神轻松得过人了啊，就拿吴磊跟人这俩去比啊，但是就真的是对吴磊的要求太高了。 嗯嗯，哎，粉色啤酒外太空这位朋友说，不得不说吐槽真的是一件很爽很解压的事情，尤其是多个人共同对一个人有意义。 哎、 啊，就是大家一块吐槽一个人 啊， 那个人就成为众矢之的了。 是、但是比较的善意的这个吐槽 啊，对对对、 不建议大家就是比如挖苦人，那是不健康的一种表现，就是善意的、嗯、你可能比如提醒 开玩笑啊、这些的啊， 对，比如说哎，裤子那个哪个拉链没拉什么的，就对吐槽一下，就旁敲侧击一下， 这就叫提醒了。 对，当然这边也有角角号他在吐槽他身边的这些囧人囧事儿啊，说从游泳馆出不来，天气转凉有点冷，网上这刚约了一个这个车结果呢他就是打喷嚏嘛，刚从游泳馆里边出来、嗯、可能是司机挺紧张就盯着他，他赶紧把这口罩戴上了啊，说这鼻涕挺不争气的狂流，就让人感觉挺恐慌、 哦、 他觉得就 是 这个就是值得吐槽的事儿了 啊、嗯！因为现在这个大家警惕性都特别的高啊，你咳嗽一声啊，打个喷嚏啊，好像你别说出租车司机了，你要是在我身边，我可能都会侧目一下。 对呀、啊 嗯， 是，所以大家尽量呀要注意自己的这些言行，不要让人给人家授人以柄，给人以吐槽的这个机会。 嗯， 就像国足似的，刚才那个朋友说的针对，你说国足要是总赢球，咱还吐槽他吗？ 嗯，那肯定不啊，这成绩好的球队谁会吐槽啊？这夸都来不及呢。 是啊，但我突然想说， 谁？ 国足就算成绩好，我也想吐槽。因为吐槽也是一种爱的表现嘛。 如果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假如国足成绩好了啊， 对呀、啊， 咱们出现不成问题，让你吐槽，你会吐槽哪方面呢？ 就是什么时候能得世界杯，我就往更高的一个这个角度去吐槽他了。 哎呀，我就感觉你这个要求是永无止境啊。 是啊，要求越来越高。 嗯 啊，这边我也是找了一些有意思关于国足的这个段子啊，你看这网上的真有才对国足的吐槽啊，这个被誉为是2016年度最佳微小说。这俩人情侣说了，等国足进世界杯了，我就跟你离婚。 哎呦， 他淡淡的说，这男的说，听完之后，女的她心里暖暖的，女的想了，没有比这更天长地久、海枯石烂的承诺了。 啊，合着一句这样的话变成了最温暖的情话啊！ 嗯，是啊，这国足啊，没办法啊，总说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哎，这句解说词是不是也是对国足的一个很大的吐槽啊？ 嗯， 好像谁都用这话， 已经成为标签了。 对啊， 只要中国队有比赛，这句话肯定躲不开。 是啊， 嗯， 所以这个摆脱大家吐槽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让自己变强。 哎，来改变自己这个现状，让对方呢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是啊，荣成斋他说了，遇到吐槽的人一定有特点，吐槽的人也得有故事啊。所以说吐槽不容易，被吐槽同样是不容易的。 嗯，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网上的流行语，叫神吐槽。 嗯嗯嗯， 比如说就是出来一个什么事儿了，评论第一名的那个，好几万十万点赞的那个，哇，有的真是两三个字神吐槽。真是说，不只是说明了这个事儿有意思，同时点评这个事儿的人啊，您吐槽也是有技术含量的。 嗯， 比如说看那个吐槽大会，就是夏萌和康乐也都很喜欢看的，这都属于是这脱口秀类的节目，就这个吐槽也是一个技术活呀。 没错，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啊，吐槽的人是挺爽的，这个被吐槽的人能不能保持住不生气？哎，这也是一个修养啊， 是涵养。 对，大家也都可以通过微博、微信，还有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和我们一块儿吐吐槽。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啊，吐槽似乎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常态了， 对啊， 或者经常出现的一种情况，都来聊一聊吧。可以说说国足这个众矢之的。 哎， 当然了，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哈，工作上啊，吐槽个。嗯，同事啊，哎哎哎哎哎都很正常的嘛。 所谓的吐吐更健康，生活和工作上你有什么样的可以合理吐槽，是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当然我之前听说朋友有的就吐槽了，说哎呀，这个去机场啊什么的，就感觉哎这太挤了什么的，是吧，人太多了。哎，大家注意了，就是北京这个新的大兴机场开始运行之后，这方面的吐槽就少了很多了。 是的，哎，我得吐槽一下， 哎， 离我家太远了。 哎呀， 当然离我家近，我也不会经常去啊。不是机场，肯定是咱们有出行计划的时候才会去呢啊。 对呀、 啊。当然了，大兴机场呢，确实不光是大哈，而且它里边的设施也是非常的具有科技感。很遗憾呢，我只去参观过一次，到目前为止呢，这个还是它刚刚。落成吧，刚刚建成对外开放的时候我去参观过一次，特别的大，给我的印象就是大到让我觉得我这一天我都走不完。明天呢就是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投运的2周年，截止到9月22号，大兴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3894.23万人次，航班起降31.46万架次，还有货油吞吐量呢约为21.54万吨。在大兴机场运营的航空公司包括了南航、东航、国航、中联航、厦航、首都航、河北航、吉祥航、重庆航等等26家国内的航空运输企业。2021年8月运营国内航线145条，通达全国135个航点。 而根据当前的客流量趋势呢，预计到这个月的月底，大兴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将会首次突破2000万人次。 哎，是，之前没这机场的时候，有朋友吐槽说，哎呀，这个太挤了，是吧？ 嗯、 都在这个国际机场， 机场高速啊，一到这过年过节，这堵的不行。 可不是嘛、 嗯。 然后这回了，这机场这么大。这有的朋友说，哎呀，太大了，这走是什么什么，你看这不同程度可能都会有您不满意的地儿，但是没关系，慢慢来适应嘛、 嗯、 总之给大家带来了相当巨大的一个便利啊。 是的，嗯，我们再来看一看接下来这条消息，哎，考生朋友们要关注了啊。目前呢，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那指导意见就说呢，很多年以来，咱们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在为国家培养全面发展的高水平体育人才，完成了奥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等重大体育比赛任务等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考试招生、在校管理等方面，距离新时代新要求还有差距。意见强调呢，要明晰工作定位，选拔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且具有较高体育竞技水平的学生，为奥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重大体育比赛和国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提供人才支撑。要严格招生程序，完善评价机制，着力解决个别学生文化成绩、体育竞技水平偏低，个别高校考试组织不规范，在校管理不严格，个别地方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造假等等问题。也要尊重教育规律，深化体教融合，强化培养过程管理，健全学训保障体系，不断提升学生的运动技能、竞技水平和学业水平，促进学生全面成长成才。也要加强督导管理，健全管理机制，严格政策执行，强化信息公开，畅通监督举报渠道，加大违规查处力度，确保公平和公正。 哎，是，之前我也听过有关对于这个运动队的这些所谓的一些吐槽， 嗯、 就是说 尤其是这个运动员进高校哈。 对啊、 嗯， 有相关吐槽就认为，哎，这个什么什么样的问题？另外也说了，就是运动员是不是这个文化水平不高等等的，这都是我听过的吐槽。那我相信这一次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这个发文啊，规范高校的高水平运动队的考试招生，将会很大程度上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呀。 嗯， 当然在道路上， 哎呀， 大家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堵了？ 是的，这会儿如果堵着的话呢，咱就别堵心啊， 对， 听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一会儿乐呵乐呵。在路面当中啊，就是城市道路上可能还好，尤其走到这个国道啊、高速上，就经常会遇到一些大车。比如我开车的时候，我就特别怕跟在大车后面， 害怕 啊、一个是你。除了他我啥也看不见了， 对呀、 啊第二呢，我也很怕他这个上面如果覆盖不好掉点什么下来。 你可不是吗？ 那种巨无霸卡车，康乐你知道吗？ 知道。 他那个轮子吧，他有俩轮子， 哎 啊，他俩轮子在绑在一块那么开，就是特别大。然后那个轮子里边呢，经常会夹带一些小石子什么的， 是 那个开的高速过程当中啊，有可能就从他的轮胎缝里边给甩出来了， 有危险， 我的车玻璃就被砸过一个小坑 啊，这么背呀、 啊嗯嗯、就特别害怕跟在大车后边。 而且好像有一个统计，就认为在高速当中的这种车祸里边，很多的比例都是跟这种大车有关系的， 而这种大车十有八九都超载。 对啊、嗯、所以这个超载的车，我相信大家比如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旦遇到了，那您难免会吐槽两句，说哎，这次怎么回事啊，怎么以后得管一管他吗？ 别光吐槽，还得躲远点。 你看、嗯、咱们这边公安部的交管局就已经有行动了啊。入秋之后，国省道迎来全年交通流量，特别是重中型的货车交通流量的高峰，货车肇事风险，特别是超限超载的这个肇事的风险突出。据了解，公安交管部门将会在全国开展国省道的货车超载超限违法行动专项整治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全力来防范货车超限超载导致的交通事故，对非法改装货车造成较大以上的交通事故的，依法追究违规生产、销售企业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要追究刑事责任呀。 嗯，是的，这个道路上啊，车辆交通事故猛如虎，咱们还是小心为上。 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如果几年前您去的话，可能还觉得哎呀啥也没有呢，吐槽这儿吃的也没有，玩的也没有，住的也没有。但是现在如果您要去的话呢，真的是要啥有啥。九月中旬接连两场霜，让张家口崇礼的秋天早早的就来了。现在呢，如果您去的话，就能发现山上已经开始泛黄，这个黄绿交织的景象呈现一份别样的美。再往后过一过呢，这个泛黄就会变成泛红了啊，这个颜色更好看。 哎， 最近几年崇礼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等环境要素进行总体规划，力求实现全域不留白，绿色全覆盖。崇礼区在奥运核心区完成了绿化面积2.2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0%以上，造林实现了一次成林一次建景。崇礼啊，这几年变化特别大，冬奥会呢也给当地的老百姓，包括周边的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相信2022年崇礼将会以更好的面貌迎接八方来客。 我有一位同学就是崇礼的，旁边的小山村的，他就经常给我唱一首歌。啊，我的老家啊，就住在那个村儿，我是那个村里土生土长的人儿。哎，你看， 你这同学真的是崇礼的呢， 串味儿了，有点， 不是那个张家屯的啊， 哎，开个玩笑。但是这个确实是啊，就是通过这个赛区举办赛事啊，对于一个地方的这样的整体的这个规划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提升的作用啊。那冬奥会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这样的获得感，大家也都是看在眼里了。 是的，那我之前也了解到啊，据说崇礼现在五个人当中啊，就有一个人是从事和冬奥有关的相关产业的， 挺好的 啊。所以说啊，这个到了冬天，咱们北京的一些滑雪爱好者，基本上十之八九也都会去崇礼来去朝圣一下的。 哎，挺好的。另外我们也是关注另外的一条新闻啊，你说这个 朝阳群众 是挺厉害的啊，这个刑侦的能力，这个水平太强了。 对，有比现在有比朝阳群众刑侦水平有过之而不及的一群人存在， 就是 大连那边的 广场舞大妈， 太厉害了。来看一看这条消息啊，9月10号呢，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公园广场人群当中，一个正在动次大次动次大次跳广场舞的中年妇女被大庆市追逃专班辨认出来了，这就是13年前携款潜逃的李国珍。李国珍原来是林甸县石油公司的出纳员，2008年2月利用负责存储加油款的职务便利，伪造单据侵占公款，并且携款潜逃。根据披露，那这一次李国珍被抓到呢，是大连一名热心群众提供的举报线索。这名热心的群众呢，向追逃专班反映说，悬赏通告上的人和我认识的一个广场舞友很像。那随后呢，根据李国珍的交代，他说，我知道自己贪了单位的钱，逃跑之后呢，也一路都躲躲藏藏的，不敢和家人朋友联系。坐火车到大连之后呢，也一直使用一张名为李杰的假身份证。他到大连之后还买了一个车库，一半自住一半出租，平时靠打零工维持生活，生活中唯一的爱好就是跳广场舞。他说现在非常后悔当初一念之差，现在终身痛苦。那目前林甸县纪委监委已经对李国珍采取留置措施，该案也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哎，正是所谓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总能把相关的这个人给逮住。当然我们继续说说这个关于吐槽的话题啊，有一种人我总想给他是吐槽吐槽，就是不讲究功德的。 我也讨厌这种人， 在一些比如说公共场合啊去搞破坏，你比如 弄一个什么到此一游以为自己是孙悟空呢 啊，对啊，或者说有一些什么贴一些小广告啊，其实这都不行。甚至有的人竟然在我们这个文化遗产当中，这个故宫的城墙上还刻字，你说这值不值得我们吐槽一下？ 他是等着四爷把他带走呢。 哎呦，是，哎，这人还，你别说，还真挺可气的。9月21号，这名男子用钥匙在故宫的西华门的城墙上刻字，那这一行为是引发了公众的谴责。有市民上前制止，受到指责之后，这名男子的同行人连忙道歉。目击者将这一情况是反映给了故宫的工作人员。这件事儿在网上曝光之后，迅速引发热议。有网友直言说：“这怎么手这么欠呢？啊，一声道歉就完了吗？应该把这个人纳入到 黑名单当中。其实呢，在西华门的城墙上现在已经是存在很多的这种刻痕了，位置最高的有两米这么高，那城墙旁是设有警示牌，提示游客要尊重遗产。资料显示，紫禁城这个城墙是始建于明永乐四年，也就是1406年，建成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距今天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宫殿的城墙。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第63条的规定，刻画、涂污或者以其他方式故意损坏国家保护的文物、名胜古迹的，要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天以上10天以下这个拘留的刑罚，并且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相关的罚款呐、 啊。我就觉得应该多罚一点儿。 对 啊、尤其我特别恨的一个是什么呀、 哎、 就是你写到此一游已经够可恨的，还有人写什么某某某我爱你 啊， 你爱谁，你写那个城墙上干嘛呀？ 是啊，难不成要这城墙还见证你们俩的爱情吗？ 对呀、 啊、多么俗啊。 你爱他你就当面跟他说呀，你写城墙上干嘛呀？ 可不是嘛、嗯、你也不是什么名人，你写上谁能知道你是谁呀、啊、 真是。哎、 另外、 嗯 对，我想突然想，你说到此一游那个、 嗯、 你也不是孙悟空，你写什么到此一游啊？ 就是啊、哎、所以这种人如果下次我们看见了之后哈、当然了咱也不是什么执法机关， 也、哎、 只能说一说，劝你劝、 劝一劝、对， 这个处罚的力度我觉得应该加大。 是的，当然还有一件事呢，最近大家也是广泛的关注到的、嗯、就是这个所谓的电动车着火引发了一些这个悲剧、嗯、很多地方这事儿要严抓了。 是的，那么为了有效的防止电动车上楼入户，现在咱们大兴区积极推广安装一种叫做电梯阻车系统。现在这个系统呢，在大兴区呢已经推广开来了，安装了大概有2000多套吧。年底前计划再安装600多套。据说呢，这个电梯阻车系统设备产品硬件呢，一般都是由摄像头、还有电梯控制线缆等等组成。类似人脸识别系统，安装前呢，电梯阻车系统里边就已经采集了市场销售的电动自行车轮廓数据。那么也就是说，当一辆电动自行车进入到电梯时，系统联动电梯开门控制按钮，并且会发出警报提示。针对老旧社区无法安装电梯阻车系统等等问题，那现在大兴区呢也正在协调相关设计单位研发新的技术，力争年底前安装测试。这个电动车您现在是甭想上楼了，但是还有呢、 啊、 就说这个电动车上不了楼，我可以把电池卸下来拎上去，这现在也是不允许的哈。 是的， 嗯， 当然这个大家都要注意啊，有电动车的朋友，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嗯， 另外为您关注到的是，在海淀区玉渊潭南路9号院的小区新建的充电车棚，在国庆节前后就能够完工了。而建设车棚的资金是来自街道的一笔奖金，这怎么回事呢？在小区的北侧一处面积100平方米的充电车棚，一周之前是投入到使用，10根充电桩。这个之前都是有电动车正在充电，不充电的时候可以停在车棚中部的专用停放区，车棚最里边还有一个电池充电柜。目前这处充电车棚只差安装门禁和张贴安全标识了。小区的东北角一处200平方米的空地上，一个更大的充电车棚正在施工当中，预计国庆节之前将会完工。而草房店的街道玉南路，这是洋房店的街道玉南路的9号社区书记，他就表示说，今年第二季度社区成绩优异，是拿到了50000元的奖励。那小区居民既然都有这个电动车充电的需求，就把这个钱用在了安装充电车的车棚上啦。 哎，所以得给这个街道点赞啊！经常有人说这，哎，你骑电动车，你得给我记住了啊，你这电池不能拎回家。那我电池不拎回家，我在哪儿充电呢？那你看人这个社区多好，就给大家群众实实在在的办了一件好事。 没错，所以说，如果只是批评两句或者什么提提建议，动动嘴，有时不解决问题。 嗯 啊，就是啊，就吐槽吐槽什么的。 你不让我这个，你不让我那个，那我可是我实实在在有困难，我该找谁去解决呢？ 对呀、啊嗯，所以社区实际的给解决问题了，这个是最管用的一件事儿啊。 嗯嗯嗯。好， 当然、 嗯、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到这个是5:30，这会儿大家得吃饭了、 哎、你看说到吃饭了哎呀，说到吃饭的这吐槽的更多了。 是的、 就大家都有，比如说有的朋友就不吃香菜 啊、 一旦这个就是点菜，比如说最简单点了一碗面，我遇到那种真有那样的人，就一个 香菜 摘慢慢摘，一点往外摘， 就那么一点儿、 啊。 我说这一点儿你吃了你能怎么样啊？ 我就是不爱那味儿， 不行、 啊。 他说就是不行。 对对对，你这还好、啊，我更讨厌的就是那种点了一桌菜，最后就吃了几筷子的那种浪费食物的人、 哎。那种人是很值得吐槽的、 嗯， 以至于现在很多的这个餐厅点菜 光盘行动嘛。 对呀、 啊， 而且点菜之前，这个比如点菜的小妹儿都会非常贴心的说 够了吧， 别点那么多 了， 哎、 我看够 了 吧啊， 对你 先吃着吧。 就是他可能是看你的这个体重什么的， 对， 就能估摸着你应该不是一个特别能吃的人。 就每次遇到这种特别横的小妹，我都觉得很可爱。够了吧，先吃着吧。 啊，是啊，不够再添呗。 嗯、 哎，不像以前了，劝你可劲多点是吧？ 嗯，是。来看看这条新闻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天就说，目前全国粮食系统啊已经不能适应庞大人口吃饭以及地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了，必须要打造一个全新的全球粮食系统。因为据介绍哈。每天全球有数亿人是饿着肚子的哈，听到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就不好意思再浪费粮食了呢？还有30亿人买不起健康食品，有20亿人超重或者肥胖，同时呢，还有4.62亿人体重不足。与此同时，近1/3的粮食被损失或浪费，粮食系统呢还产生了1/3的室外气体排放，并且造成了80%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因此必须要尽早打造全新的全球粮食系统。古特雷斯还说呢，食物就意味着生命，不挨饿是一种人权。这一次峰会旨在以全新的视角审视粮食生产、加工、分配等等各个环节，形成更加环保、安全、营养和方便的粮食系统，这也是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部分。改变粮食系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哎，这里提到的就是要珍惜粮食，千万别浪费粮食。所以我一般遇到那种浪费粮食的，比如在餐馆吃饭，我可能都会用眼睛瞟他们一下， 瞪他，你下次不要瞟，就瞪他 啊！我就是，然后我这边是，你说我这边吃的这么干净，旁边的那桌那么浪费， 嗯， 哎，我心里就想吐槽两句，真的。嗯、这边你看，核桃他跟我一样的性格啊，他甚至他不吃自助， 嗯、半 价都 不 吃。可能自助他认为就有可能会有浪费的情况啊。 而且现在呢，确实一些自助餐厅啊，也经营的不太好了。经营不下去了，好像越来越少见到这种什么敞开吃的那种自助式的饭店了吧？ 是，另外就是我看到一些自助也会严格的这个规范， 嗯， 不能浪费粮食，比如说就是会规定啊、如果你有超过200克，比如说留在盘子里了，就是罚款多少多少钱。 嗯， 通过这种， 这是好的， 对，通过这种行为来规范大家，千万不要浪费粮食、啊。 对，实在不行，咱打包回家多好呀。 是啊。 再来看一看粮食方面的创新和突破。中国科学家历时6年多科研攻关，世界上首次在实验室当中实现从二氧化碳到淀粉分子的全合成。这是一种被认为继上世纪60年代在世界上首次完成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之后，中国科学家又在人工合成淀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颠覆性、原创性突破。这也就意味着颠覆性技术获得突破之后，不需要种植农作物，直接在生产车间当中制造淀粉成为一种可能。那么大家就要问了哈，人工合成的淀粉和自然界的淀粉有什么不一样吗？那专家就说了，两者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业内专家说，如果未来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的系统过程成本能够降低到与农业种植相比的经济可行性，将会节约90%以上的耕地和淡水资源，避免农药、化肥等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提高人类粮食安全水平，促进碳中和的生物经济发展。 哎，说到粮食的事儿，说到珍惜食物的事儿，我突然想到了袁隆平老师了。哎呀，确实，这刚才这说到粮食， 你好好吃饭了吗？ 浪费粮食的人，你就不反思反思吗？所谓的粒粒皆辛苦啊，千万别浪费粮食，否则您的行为就是值得被所有人吐槽的了。 对，每次让你觉得哎呀我点太多了，我吃不下怎么办呢，就算了吧，不要吧，就要想一想世界上还有2亿多人在饿着肚子，他们营养不良， 可不是吗？这边说到吐槽，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周五我们这属于一个小小的吐槽大会啊，吐吐更健康，可以吐槽吐槽国足或者您认为想吐槽的事儿，生活工作，您这一周啊有哪些不开心的可以给我们分享，让夏萌和康乐开始各种劝您呢、把您劝舒服了为止。 嗯， 哎，你看这边，哎呦，大家聊到了某一位 体育评论员， 哦，我看到 两个字的， 嗯， 很有个性。 以前也是咱们这儿的， 哎，是说，我看大家都说了，他就是挺喜欢吐槽的， 是的， 经常， 我觉得那是人的个性， 对， 嗯， 确实他比较敢说，有可能会因为这个各种之前的这个吐槽各个队，就大家在聊说是否会得罪人什么的。但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只限于在业务的这个层面当中，体育评论嘛，各有各的观点和角度， 嗯， 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事儿，啊。 对，而且一件事件的产生，其实说白了不就是让人吐槽的嘛？ 是啊，嗯，我也有他的微信。 那，你怎么着？吐槽吐槽他。 啊，有时间跟他连个线。 嗯，我觉得他挺有才的。 是挺有才的， 啊， 确实。好，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上边可以跟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咱们今天周五来一个小小的吐槽大会，所谓的吐吐更健康，大家多给我们发点您的所思所想吧。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接下来咱们进入到国足的部分。 王府井百货大楼66周年庆热辣狂欢，即日至26日，服饰家居最高满200抵减80元，25至26日每满2000再加赠100庆生礼金，25日还有满额抽奖、黄金每克减66元等精彩活动等你参加。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3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周五晚高峰， 哎， 又下雨，路上一定特别的难走。 是啊， 嗯， 您的心情有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堵车而变得不是特别的开心。 是的，没关系，跟我们吐槽一下吧。 对啊， 吐 槽 一下现在路面上的情况，吐槽一下这个下雨的天气。哎，我发现啊，这个雨季特别的漫长。北京今年夏天到现在，这个雨水特别的多。 可不是嘛， 嗯， 这龙王爷难道是今年格外的眷顾我们这个北京这个地区嘛， 是 吧？是 的，是的，所以搞得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哈，一下就有点这个找不着北了。 哎， 我总是觉得，哎呦，我今年我到底是生活在南京还是生活在北京啊？ 是啊，你看这边说到天气了，草球也争春，他有同样的感受，说北京雨水咋这么多呢？ 嗯， 难见秋高气爽，这个中秋节那一天绝对是非常好的天气，秋高气爽。 哎，是哎，但我现在还没有去查这个国庆期间天气如何哈。希望那几天天气也一如既往的能好起来，能够有蓝天白云，这样咱们过起节来呢，这个出去玩也都方便嘛。 可不是嘛，天气太重要了。 嗯， 这边看到了赵军，他吐槽了一下，说都秋天了，上海咋还这么热呀？ 哦，好像还真是哎，上海这两天都30多度。 哎呦， 嗯， 那你看这个确实是， 我们把上海的雨都给下没了。 地域的差距不同， 嗯， 啊，北京这边早晚都已经相当凉了。 嗯嗯，是，思雨这位朋友说，下雨天气啊，有些司机过水的时候，总是不减速，就会溅得行人一身的水， 烦人。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我真的要吐槽一下这些司机， 讨厌 啊！有的时候我在那儿停着等红灯呢啊，因为我骑车嘛啊。 对。 这一下呼啸而过， 是啊， 得我这是回家 得洗衣服了。 哎，我觉得这如果夏天大热的天儿，我还是稍微吧，我就当我给我冲个凉了。 对，我 这 我也不嫌脏了啊。 你说这个大秋天的，这个中秋过后了，您再这么溅我们一身水的话， 您合适吗？ 对呀、啊， 你礼貌吗？ 感冒了呀，对呀、啊。 对，还有一位朋友，他要求匿名哈。 哎、 您都在发在听听 FM 聊天室了，还怎么匿名呢？他说，经过激烈的自我思想斗争啊，我要跳槽了。接受被挖，预备姿势当中。预计国庆节后啊，因为我得养家糊口嘛。 哎， 哟，这个那说明是好事儿啊，肯定是有人把你高薪挖走了，对不对？ 对呀、啊，说明您是千里马呀。 嗯， 您不愁找工作呀、 嗯、恭喜恭喜 啊！对，您要永远相信自己是一匹千里马、 嗯、 跳到那个槽了，吃的草肯定更多， 高级草。 哎，对啊， 不是有，哎，我忘了是一个什么有意思的短片了，说给马准备的这个粮食也都不一样啊，有5块的、10块的、20块的、嗯、 是所谓的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呀、啊、 接得非常好、哦 哎、希望您赶紧肥起来。 嗯嗯嗯，核桃也提醒大家呢，说一场秋雨一场寒，没错，国庆之后吧，基本上咱这秋裤就得备好了。 对，今天咱们说说吐槽话题，这个哎又得说国足了，你说 来吧、 非得跟我们这个话题应和着，你 说这 个 大宝贝儿吧。 大宝贝儿怎么样了、嗯、我们的国足 大宝贝儿反正最近也挺尴尬的。 哎呦，好像这个找热身赛对手不好找。 嗯， 不愿是怎么不愿意跟我们热身呢？ 想约约不上，说说我们不约啊，这样 是到底谁拒绝谁呢？这也挺尴尬的事儿啊、 嗯、先来看看他们这两天的这个行程安排吧。北京时间23号凌晨，打完一周之内的第二场队内分组对抗之后，这找不着外人也只能自己打自己了。国足呢是再一次迎来了一个短暂的2天的调整假期。之前转场沙加之后呢，李铁先是用了4天时间让大家休整，然后上周呢打完了第一场队内热身之后，球员同样是有2天的休息时间，给大家留出更多的自我调整的时间。这对于从8月份就开始集中的这支球队来说呢，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即便是1天2练，球员更多的时间里呢也只能待在酒店里边，所以在如何找乐子这个事情上呢，大家也是各显其能。王大雷会看这个综艺节目啊、乐呵乐呵，张琳芃呢是要养好伤病，把40强赛和中超联赛比赛视频都认认真真的看上了一遍，还有一些喜欢追剧的，最近不也有一些这个热播剧嘛，也就是这些乐子可以去休息了啊。 对， 嗯， 所以国足这个真应该找点乐子，这个事儿大家别吐槽， 嗯， 因为 高压之下，对吧？ 你想那么长的时间，嗯、真的，就是心理首先他们都可能会压力受不了了， 没错没错、 保持一个正常的心态才是他们未来踢好球的一个根本的条件啊。 嗯嗯，当然了，我们刚刚也说这个想安排个约会啊，这不想说队内对抗赛了，我们能不能有一个别人进来跟我们一块打一打，新鲜人进来？ 哎，怎么样？现在 是找也找不着呀。 是啊， 这个据说前前后后联系了有8个国家队了。有12强赛 A 组的这个阿联酋、伊拉克、黎巴嫩、伊朗，但是人家呢都是因为国内联赛或者杯赛，得备战，所以都拒绝了国足的热身的邀请。此外呢，足协还想到了没进12强赛的对手，比如说巴林啊、乌兹别克斯坦啊、科威特啊、约旦啊。这你没进12强赛，你还是把我们给拒绝了。 哎， 哎， 你看这气人不？ 真是这样一来，国足遭到了8支球队的集体拒绝。仅仅只有叙利亚一支队伍同意和我们进行比赛。哎呀，李铁呢也只能在近期连续采用队内对抗赛的方式来保持国脚状态了。 哎呀，这个说的有点、 嗯、 有点气人 、啊、 我想这吐槽两句啊，千万不能给他们钱，就这些队啊，是不是就为了这个，哎，你给我点出场费啊，不给他们钱。 哎，说是叙利亚好像是免费的 啊，免费的。 嗯嗯嗯， 其他队我估计可能跟钱会有些许的关系，比如哎呀，你给我出场费多少多少，不给他们，我们宁可不跟他们那个什么打比赛，别这个又敲竹杠敲国足这一笔钱。 哎，就是真当我们是那个什么钱多速来呢？ 啊，对啊、 嗯、 人傻是吗？我们不傻， 对 啊，我们这心眼儿可多了。 你不约就不约了， 对呀、 啊，自然有人和我们约。嗯、 是啊。所以这个就是目前国足的一个比较尴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吧，就是没有热身对手，你说自己跟自己玩， 有时候你达不到那个训练，包括 左右互搏， 是你也不是小龙女，也不是周伯 通 的， 对， 你是高手才行，咱们现在不是高手，所以找不着这个比赛的节奏和强度的话，那下一场打越南，很多人又说了，哎，这国足这又是一个不利的因素啊。 嗯，哎，这边呢1908正好也说到了恒大的事情了啊，他说，哎，我看消息了，说那谁谁谁爆料哈，恒大呢已经把球队资金都给挪走了啊， 你看 这个球队10月份就已经发不出工资了。说到恒大，哎呀，最近呢，这个他们也是被吐槽的对象，不得 不 说的这么一支俱乐部。虽然之前呢也有当地的媒体说，在母公司恒大集团出现危机之后，广州足球俱乐部就已经开始了一系列的自救行动，同时俱乐部也传出了重新集训、备战足协杯等等好消息。但是现在啊，从各方动态上来看呢，其实广州队并没有想象当中那般的乐观，俱乐部呢随时可能陷入欠薪危机的困扰。这个某媒体人就说，虽然俱乐部的母公司恒大集团在赛季初已经将本赛季的运营费用打在了俱乐部的账上，不过随着近期恒大集团财务状况的恶化，俱乐部剩余的运营费用呢已经被收回了。从10月份开始，恒大队员呢就有可能开始面临欠薪。另外这个媒体人还表示说，广州这支队伍的未来，个人判断可以参照天津金门虎。金门虎今年年初就是九死一生，此后呢是由金门足坛名宿于根伟走马上任。俱乐部目前在中超联赛当中呢平稳运营。如果说广州队的未来就像天津一样，不排除高薪大牌球员和国脚纷纷离队，只能留下一些哈相对廉价的替补球员和老将，同时呢从低级别联赛当中召回一些旧将来凑齐大名单。唯一可能比天津更乐观的就是，首阶段联赛广州队已经赚足了积分，应该不会有保级的压力。尽管这是广州球迷不愿意看到的景象，但是如果真如媒体人所言，那未来参照天津金门虎，这可能就是广州队这个赛季的归宿了。 哎呀，这个是还是一个好的归宿呢， 对，这还是不错的一个可能呢。 对啊，就是至少有人愿意接，就比如地方的体育局相关的单位还愿意接你这个队，如果不接的话，那就是解散了。 嗯， 我们说的比较直白，那就是解散了。 对，如果说这个接也接了，但是呢我这一份大名单我都凑不齐，我打不了比赛该怎么办呢？ 对啊，另外就是就算有接的这个比如说相关的方面，那钱肯定不可能像以前给那么多了。 嗯， 所以说这个队员肯定他们心里会吐槽啊，哎呀，这个什么什么这 都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 尤其是恒大广州队之前花钱弄了那么多个规划球员，咋办呢？ 那人家不行再回原来地儿呗。 啊，人家都是雇佣兵，就是为了钱来的，你这边钱不够了，人怎么办呢？ 人家可以走，可是咱们那些以前那些大牌的国内球员，一年也不少挣的国内球员，从千万级到现在这个年薪几十万十几万，该怎么办呢？ 是啊，另外有一些恒大签的这些规划球员，他们在国家队呢，哎呦，前两天也是看到了，说好像相关人员 也在吐槽 咨询呢、啊、 是的，也在找自己的下家了。 是啊、我这个签还能不能给我到位呢？ 哦，不能不能 那就完了， 羊肉串的味道、 那就不行了。 是的啊，我还担心一个问题呢，这恒大当时不有弄了一个足校吗？据说也是风生水起，那这么一来这些足校该怎么办？足校里边的小球员该怎么办呢？ 是啊，那可千万别耽误人家的前程啊！ 就是， 现在这个家长让孩子踢球多不容易啊，下了多大的决心呢？ 好不容易给你送到足校了，和人家足校得关了，那我怎么办？我再照常去参加高考吗？ 是，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不是说广州队一个队的事儿，你包括据说河北队也传出一些信儿来说，好像这个队也存在某些这种经济上的问题，能不能参加中超什么第二阶段都是一个疑问了。我关心的是中超会不会受到一个巨大的影响啊？ 哎呀，我觉得这十之八九得有吧。 你看最近的这个新闻已经出来了，说中超重启的时间现在预测了可能会晚于12月初，那多队的生存现在好像都是存在一定的问题， 存在一定的疑问了。 嗯，没错。有可能这个据说这个中超联赛第二阶段剩下的那些比赛呢，会放到今年12月1号到明年1月3号去举办。但是现在呢，由于各种各样的问题，又是恒大那边、河北那边哈，都有问题。包括国足那边12强赛第5轮、第6轮两个主场比赛能不能在国内举行？如果不能在国内举行，那还得在境外。那回来之后呢，又得隔离。那中超联赛呢，这肯定要晚于12月1号了。 可不是吗？嗯，哎，这边看到了纳利尼，他说了，这个恒大的球员不会说回国安吧？因为恒大一旦出现那种情况，就是球员超市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儿嘛。 嗯嗯， 黄博文，哎呀，与国安那个恩怨情仇啊， 哎，又说到这伤心处了啊。 是这，反正也是 一道旧伤口， 又爱又恨吧，就曾经爱过，然后也恨过，是吧？这黄博文能不能回国安呢？我当您这是一句吐槽。 行。 啊，您这不太可能吧？当然说这个吐槽，有一首歌很有意思。 嗯， 这歌叫《你好毒》。 嘟嘟嘟嘟嘟。 是啊，您这句吐槽就挺毒的。越醉越糊涂，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咕咕咕咕。 打死不肯认输，还假装不在乎。 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咕咕咕咕。你给我说清楚，我要啃掉你的骨。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咕咕咕咕。 每次都被欺负，小心我一定报复。 这边帝都玩具店他说了，即使博文 小黄呢啊， 是年龄合适，经济水平还在巅峰，说国安也绝对不要。 嗯 啊，那俩字我就不说了。 哎呀，人也未必想回来呢，人也在什么地方有了这个好去处了。 是，人家已经安家立业了，在那个是。当然这个我觉得恒大如果是成为这个队啊，广州队如果未来开球员超市的话，有些球员还是不愁下家的。 嗯，我觉得恒大其实很多球员都不愁下家吧。 应该是。 嗯， 就是因为你看卡纳瓦罗这个解约之后了，就是恒大这边少了一大负担，要不然卡纳瓦罗相当多的钱了。 嗯， 再有一个我看到一条信息，好像据说广州队那边想跟足协商量商量，说这之前那大概好像4亿的这个调节费啊， 嗯， 能不能给我们给退回来呀？ 这足协那边不是也没表态吗？不说话，我就是不说，我不开口，我就当这事儿不存在。 这年头 啊， 欠钱的是大爷， 对， 要钱 得跟在后边， 那 三下四， 你别说要4亿了。要400块钱好像都不容易， 要4块挺容易的。 哎，是的。 嗯， 这边还有朋友 南极说咱们就别惦记了吧。嗯，就是说咱国安就别惦记那个恒大了。 对， 那些球员了。是的，咱也别想着什么逛超市了，咱就把咱自己这个小日子过过好吧。 啊， 嗯， 哎，当然如果这个超市开了有很超值的这个球员的话，大家能不能接受？想问问，就是说之前在恒大啊有名有姓这些队员，然后再回到这个，比如说回到国安什么的，您能接受谁？有没有大家这个就是能接受的人，跟我们也说一说啊？ 我能接受张琳芃。 啊，哎呀，张琳芃是，张琳芃挺拼的，别说， 对吧？就是有那个劲儿在。嗯， 是。好，大家继续跟我们在微博、微信啊、听听 FM 来聊啊，说说 吐槽这件事儿，咱们周五来个小小的吐槽大会，所谓的吐吐更健康。刚才就是说了说国足包括中超的事儿， 是的。 另外咱们也把目光转向国际体坛，说说人家 NBA 那屋也有挺多好有意思的事儿啊。 没错没错，咱们这儿呢有不约就是不约的，那边欧文还有不打就是不打的啊。 你看 打什么呢，就 个性吧。 新冠疫苗呢啊，根据纽约的疫情防控规定呢，这球员得必须完成疫苗接种才能够参加新赛季的活动，没有打疫苗的球员呢就必须要获得医学豁免才能够在主场比赛当中登场。但现在呢篮网，昨天我们就说篮网那边有两个球员没打，但是没有点名，今天人自己就点名了，说就是凯利欧文啊，就他一个，没有第二个了，还没有注射新冠疫苗呢。当地媒体就说呢，任何拒绝接种疫苗的球员都会错过球队所有41个主场比赛，除非你获得了豁免。据介绍呢，目前联盟当中有90%的球员都已经完成了这个接种疫苗的工作。下周训练营开始，那球员的疫苗接种率也会有所上升。根据联盟最新的新冠检测协议，完全接种过疫苗的球员将无需任何常规检测，而没有完全接种疫苗的球员则需要在训练日或者出征客场前出示一次新冠阴性的检测结果，在比赛日当天呢再出示两次检测结果。根据之前的消息显示，除了欧文之外，勇士那边的维金斯目前也没有打疫苗。 哎，另外当地媒体也是介绍了联盟当中多名的重伤球员最新的情况，其中包括洛杉矶快船的队内球星伦纳德·小卡，那他是这个前十字韧带撕裂的这样的一个伤势，现在接受手术挺成功的，但是据说还是归期未定。另外给您关注一下全运会，在今天中午乒乓球赛场单打再爆冷门，31岁的奥运冠军许昕3-4不敌山东选手刘丁硕，无缘男单的四强的比赛。说起许昕，他最近上热搜相当的频繁啊， 从奥运会以来啊经常上热搜，而且呢这个全运会打的也是比奥运会要更加的佛系。他说，从我来说呢，冲到前8已经不容易了，更希望就是享受比赛过程，而且你看我这年纪，我也有家有口了，我也不可能100%投入比赛。 你看 更搞笑的就是他还说自己现在记性不好，单打打完了连对手是谁都给忘了， 就因为这句话被网上 各种吐槽。 对啊，很多网友说了，哎，你这不尊重对手什么什么的。 是， 但是这可能是许昕的一个性格的体现啊，他是非常有斗的这样的一个特质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员啊。当然男子双打1/4决赛当中呢，广东的樊振东林高远组合2-3不敌我们北京队的严安和徐晨浩，爆冷出局。比赛开始之后呢，北京队的严安徐晨浩是率先赢下两局，随后广东队的樊振东林高远奋起直追，扳平了比分。在决胜局当中，广东队未能抵住压力，他们是出局了。另外这边全运会的女子20公里竞走比赛当中呢，杨佳玉是夺得了金牌，奥运会的冠军是获得了第4位啊。这个比赛具体的情况是，这个杨佳玉一路领先，最终1小时27分14秒成绩夺得金牌。本次全运会的女子20公里竞走决赛是云集了国内众多颇具实力的运动员，其中3位参加2020东京奥运会的杨佳玉、切阳师姐、刘虹被看作是这一项目当中最具争冠能力的3位选手。 象棋方面，今天全运会赛场当中也是出现了离奇的一幕哈。今天进行的中国象棋公开组女子半决赛当中呢，这个红方第一步走棋就走错了，然后马上就输了。当时对阵双方是中国象棋大师，曾经3次获得全国智运会冠军的左文静和象棋界的超级丹，也就是唐丹。在巅峰对决当中呢，左文静直红先行，结果开局就来了一个马走木，被判负了。 马走日才对啊。 对，那这高手过招的时候可能也会紧张吧。 可能是这没走好，一般的可能就说了这 多走了一步啊， 比如走错了摆错地儿了，可能眼睛没看好。 对对对， 普通的比赛就算了，但是正式的比赛你走错了这就违规了，不可以毁棋的啊，所以这事儿没准这位 也可能是对一个小失误，绝对不可能是这个水平不行，人家这是世界级大师呢。 是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再给您聊回来呀。 国庆中秋去哪儿？ 去哪儿都是人，哎， 我们一起去探险吧！招商银行小招喵冒险导航抵达赛特奥特莱斯，和我一起寻找传说中的惊喜吧！ 小招喵在快闪电现场等你哦，就在北京赛特奥莱。

臣妾做不到啊。 不行不行，我就要唱。 当然说到这个国足的事儿啊，大家都吐槽国足呢。 是的， 你看我这边还真给压箱底儿的吐槽国足的，我都给各位找着了啊。 啊啊，来吧。 上联儿：国足伤我千百遍，我待国足如初恋。下联儿：国足虐我千百回，我是今生永相随。横批：我的柔情你永远不懂啊。 哎呦，真是难为我们中国球迷了。 哎，这边还有。说中国足球十二强赛的神预测，第一场虽败犹荣，第二场主场惜平，第三场功亏一篑，第四场生死大战，第五场理论出现，第六场遗憾出局，第七场荣誉之战，第八场左右，没啥关系了，大局已定了。 哎呦喂，怎么 第九场下界练兵，第十场看到希望啊，或者说这第一个准备下届世界杯的 啊。 当然我们期待着国足千万这次的剧本别按照这个来啊，这接下来十月七号那一场是吧，第三场跟越南队啊，咱们能不能来一个大胜对手取得信心呢？ 哎，现在不都讲究这个反转剧吗？啊， 对 啊，咱是不是国足也别走老套路了，我们也把我们这个剧情给反转反转。 是我们这边相当于给国足反奶一口，啊，这赛前不看好国足，反而是这个在足球玄学当中很重要，叫反奶一口。 哎，好像还真是有那么点道理哈。 对， 嗯，帝都玩具店在说恒大呢，他说恒大当年靠七万元拿亚冠的时候，全国都有恒大的球迷，真心的希望现在那些曾经的恒大球迷依然还是恒大球迷。 哎，但是一号线说了，恒大有真球迷吗？他说这一句话所谓的树倒猢狲散，是不是就是这个球队，比如说投资少了，成绩不好了，球迷就会少？我认为任何地方啊，客观的来讲，都有赢球迷，也会有铁粉。我认为恒大就是广州队，他肯定由于这个足球嘛，都涉及到各个地方的地域的这样的一个球迷的支持，他肯定会有铁粉，但是一旦成绩不好了，这个任何球队都受到影响。比如说像这个强如巴萨的成绩不好，那他有铁粉会一直支持，但是也有赢球迷啊，那可能就是梅西一走什么的，人哎我不支持巴萨了，我支持大巴黎去了。 对，有人呢永远都会支持强者，但是有人呢也愿意伴随着一支球队风雨兼程。 对呀，所以能伴随的这些人都是最可贵的啊。 9290也说，俗话说存在就是合理，恒大存在不下去了，说明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合理的存在。嗯， 您说这哲学， 这太哲，我就绕进去了。我 您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吗？ Seattle 说，哎，我就是恒大球迷，成绩不好现在依然是，未来还是。 哎，你看，这确实都是啊，各个球队我觉得他都会有一定球迷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 是， 但是说到这个吐槽国足，也相当于是这个国足赛前我们反奶一口啊。 嗯， 这还有一个压箱底的，这也是一个段子啊。 哦，还有，哎，不过真是关于国足的段子太多了。 对，这个是段子啊，不是真事儿，就是广大网友创造出来的。说当年国足0-1输给了叙利亚男足啊，这胜利的消息风一般的传遍整个中东地区。为了庆祝胜利带来的喜悦，这当时叙利亚政府军和反对派武装决定停火、停火、再停火48小时，啊，所以说不要把中国男足说的一无是处，他们为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让叙利亚免遭生灵涂炭，这正是体育精神的精髓所在啊。所谓的联合国做不了的事儿，中国男足能做到了，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消息啊！ 大功德一件啊！ 括号再次声明，这是一个段子、啊， 段子啊！那我觉得说了吐槽呢，这个最狠的还是范大将军那句话。 哎呦呦， 输谁输谁输谁，然后 压箱底 脸都没了啊！ 你看，对，当然这边我看的还有一句，这也是一个网友总结出来的，这跟乒乓球队连一块了。他说我最敬佩的两支球队，中国乒乓球队和中国男足， 哎呦， 一个是谁也打不过，另一个是谁也打不过。 中国语言的博大精深。 对啊，这我们中国真的是这个汉语，所以说我看到有专门是这个，不是说欺负老外啊，故意给我们说给他出点难题怎么样？哎，来点这种，一个是谁也打不过，另外的一个是谁也打不过呀？ 听力题哈， 对，看看能不能听懂啊。 是的， 哎呀，还有一说到这个恒大，说到中国足球，大家好像这个吐槽的话匣子就关不住了啊。 你可不是吗？ 1908也在说留给咱们中国足球的时间不多了。哎呀，这真是永恒的金句。 小狼共他说，今儿本来就堵车，就别让国足再添堵了。我们这不是反奶一口吗？ 就是越没有信心的时候，没准嘿人给我们来一个这个惊喜。 对呀、 越是有信心的时候吧，大家都有信心，球员有信心，媒体有信心的时候，嘿一下就惊喜变惊悚了。 对，变成惊吓了，变成恐怖片了。那就所以咱们打个心理的提前量。另外明华秋实他提到了全运会的事儿，说关注到很多比赛好像有这个奥运联合队呀、 对， 你看这个队还挺特别的，他说真逗，谁想出来的，这不是大人打小孩吗？ 哎，有那点意思。 是 大人之前不是在奥运会舞台当中就是怎么说呢， 亮相了 亮相了，但是不太好看。 是 啊，那个成绩呢也不太出彩儿，就回来以后呢，就回到家里，我就想在小孩身上，我得撒撒气，我得挽回点颜面。 你看，但是有一支球队我关注到了一个评论很到位 啊， 说中国女排这次就拒绝这事儿了、 对， 就没整这个联合队，所以女排比赛打得多激烈啊！你看各个这个省队之间完全是，倾其所能，因为这个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你比如说联合队。这个篮球我看到联合队的这个出现了、 足球也有、 女篮 对吧， 足球女足啊、这个就存在什么呢，首先你说联合队吧， 那我要是 这 各省队的话，我就会心理上觉得我肯定打不过你们呀， 对、 你们一众高手对吧，我们一众这个普通球员 可不是 吗，怎么打呀，你们都是世界级巨星， 而且这个名头上好像就已经压了各地方队一头了。 对、你看你们都叫联合队，我就是叫我就是北京队， 对、 我那就是江苏队， 是你们是国家级别的、这是一点很明显。再有一个，全运会也涉及到了算金牌的时候，集体项目，比如说那你联合队了，各个地方都有，那算金牌有可能这就出现了。你比如说足球比赛里，女足好像我看到一个争议，就是说算金牌，这个算来算去的，谁赢谁金牌多，谁是复杂了呀。 哎呦，你这么一说的话，好像这个里边学问大了去了啊。 可不是吗？ 水有点深。 哎，所以说这个也是这两天我看到了大家的一个小小的吐槽的方面吧呀。 太值得吐槽了。女排在奥运会上咱虽然没有拿到好成绩，但是在全运会的舞台当中，我们还是该怎么打怎么打，按原来的规则玩。 可不是吗？啊，就是女排这个点我是点赞的啊。 女排精神还在。 可不是吗？说到国足这边还有几个压箱底儿的 小。还有啊，你箱底怎么这么多呀？ 这个、大家听过吗？就指这个笑话呢，就 是 郁闷的时候说中国队进入世界杯只需五步。夏萌你知道哪五步吗？ 冰箱打开、大箱放进去那种吗？ 这差不多。说第一、通过各种各样的运作让国际足联分配给南极洲一个名额。第二，中国男足被分到南极洲的赛区。第三，中国男足和企鹅争夺出线权。第四，客场逼平企鹅。第五，主场安排在三亚，把企鹅给热那儿了、直接出线啊。但是，按照目前的状况来看，这五步走的计划难点在第四啊，客场逼平企鹅。好，我们这边也是给国足反奶一口，希望国足能够在10月7号对越南队比赛当中给力，反奶一口，看效果怎么样啊？ 是的，大家呢现在还是可以通过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和我们说说吐槽啊，你最想吐槽的事情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还是在继续当中。 是，这说起一个吐槽，我得吐槽一件事儿。比如说我要是买了某一个手机的话，你说我都花很多钱买了，我还得排队去取这个手机，我就受不了了。 哎呦，这你还别，你受不了，我跟你说很多人都受得了。 这说的就是那个 iPhone 吧。是吧？ 没错，这个咱们这儿下着雨还有人去排队呢。 哎，屯儿里是吧，在屯儿那儿。 因为今天这个 iPhone 13，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13箱哈，正式发售了。上午8点不到啊，北京三里屯苹果店门外就排起了大长队。即便是下雨，而且早上8点，其实那雨还挺大的呢，也无法阻挡大家线下取货的热情。 哎呦， 其实这个手机正式发售当天呢，全球很多地方啊，这个果粉们同样都是非常热情的。当然这也是这个苹果一贯的传统啊，虽然现在排队呢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但是还是会排。 对， 日本媒体就报道说，他们那边的苹果零售店在今天也有不少用户来排队啊，都是为了这个13香而来的。 叫13香啊，这个吐槽的这名。 对， 咋不叫13姨啊？13姨不是那个方世玉还谁呀、啊？是吧？ 不知道，因为我不懂这个嘛，我就看网上说，好像这个新手机的配置什么的都挺好的，所以就是不香吗？香不香啊？ 啊，这意思啊？啊，13姨啊，那我在我们这屋不能叫13姨了。13姨儿是吧？都愿意这么叫， 叫13香嘛，真是。 哎，你说的这个，但是有的国家好像这个排队就比较少，你看这比较冷清，反应比较这冷淡的。你比如说，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零售店，据说就没有排长队这迹象。 哦， 所以不同的国家好像对于手机这事儿热情啊，也有可能 不太一样。 哎，确实是。 你有这个？你是手机控吗？你会换就是最新的那款吗？ 我除非是特别卡了，已经是受不了了那种，我才会换。 哦， 我绝对不会说因为追求什么啊，这个就是，这个哎，你看我这 高科技拍照、 或者虚荣啊那种，你看我咔，我这是最新款的，我就没有这方面 啊、你都是等着最后换那个就是24K 金的，我999租金， 我想心里一直在想、 惦记着呢啊， 是， 啊，我们继续来看消息。哎呀，这个我们昨天你记不记得我们还说这个有广场舞大妈、去抢篮球场、抢足球场。 抢一般是抢大学生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 抢大学生，我觉得是大学生，比如说，哎，讲点这个是吧？尊老爱幼的。 大学生也不敢碰人家呀。 对呀、 这个叔叔阿姨，我稍微碰您一下，您往地上一躺，我可怎么办呀？我这学校就得找我了。 是，但是我觉得如果过分的话，抢的不是大学生，抢的要是小学生的话，那我觉得我就该吐槽吐槽了。我小孩都不放过呀，是吧？ 是的，就有这种事情，在湖南株洲啊，有网友发视频，就说小学生人在那儿踢比赛呢。然后大爷大妈就用锤子砸锁，冲进球场跳舞。 你看， 哎呦，我真是觉得，你说中国足球本来就已经这个根基不稳了， 是 啊，风雨飘摇，好不容易有一些小朋友们爱好足球，还能办起足球比赛，那我真的觉得我得保护啊，我得爱着 小苗啊，对吧？ 就是啊， 我这必须得吐槽这些大爷大妈，你们有可能这个行为直接影响了某一位小孩，那可能是未来中国的梅西呀、那可能小梅西当时就因为这个心里受了巨大的刺激，不踢球了呢。 就是，我觉得这种事情如果发生了，真的又得为中国足球扼腕叹息。 可不是吗？而且你说这个大爷大妈为啥非得找这个足球场或者篮球场去跳舞啊？ 现在不是有很多就是专用的，也不能叫专用吧，就是你可以用那个地方来去跳广场舞，比如说一些商场的门口。 对 啊。 我不反对大爷大妈跳舞，我是挺支持的。就是、 我也挺支持的。 我们国家的这个大爷大妈跳广场舞，真是很健身、很好的一个方式。 而且跳广场舞还能发现在逃犯呢。 你看，对我们第一时段，这都有额外意外收获，都有。 真的是啊。 对啊， 只不过呢，您在那个该跳的地方跳，能跳的地方跳。 对啊，我觉得就算您跳成杨丽萍老师那跳那么好的，你不该抢小学生的这个场地 啊。尤其在人在那踢球、踢比赛呢。 是。这边呢，俏他说了，那这个是如果说抢小学生的，那确实有点他用了疯了，是吧？那不是 iPhone， 是爱疯了，这 没错。 您这吐槽挺直接的。 另外呢，我还看见有朋友在那儿说，哎呦，死丫头怎么发了好多刷屏了都？ 是，这给我们发了的是头条当中的好多吐槽的事儿。等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分享您 的 这个、 大脚星叔叔说广场舞团有的时候呢就像是暴走团一样的，大家火气都特别特别的足，惹不起咱就躲吧。 是，而且就是这个广场舞团啊，它的歌曲系都不一样 啊、 有民歌系的，有流行系的，摇滚系的， 还有摇滚呢、 有电子乐系的、还有神曲系的，我给总结这好几个系的、风格都不一样。 摇滚系的就是跳什么呀？摇滚吗？ 那是跳那个 Michael Jackson 的那种啊，那是真有那种爱好者。而更多的可能就是神曲系的， 对，神曲系的 啊，比如突然出来的某一首神曲， 哎，而且是神曲混着那种电子音乐， 对 啊，给你重新 mix 过的， 是什么？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然后这种歌曲， 动词打词， 对。 所以大家就是平时在健身运动的时候也要顾及周围人的一个感受，尊重他人，您才不会被人吐槽啊，是吧？ 是。还有这个小苏他爹也挺逗的，说广场舞应该纳入到奥运会项目吧，那咱肯定妥妥金牌。 是啊，奥运会项目咱们 这都不用派这个什么专业的体校的运动员参赛，大爷大妈就足够了， 就是 横扫他们，包括麻将这项目，就是吧，咱的国家队其实都隐藏在民间的。 没准我妈就能去参加， 那必须的呀。 张八爷说，你们可别小看企鹅，他们孵蛋的时候呢，蛋就在他们的脚蹼上拖着，还能在冰天雪地里如履平地。您给男足一个球让他们试试，好像也真是这个道理啊，咱们这个带球的本事可能还没有企鹅强呢。 对啊，企鹅没准人家这个说了，不在草地上踢，咱们在冰上踢。那国足可能还真踢不过人企鹅呢，是吧？人企鹅多抗冻啊，是不是？ 没错。 这边还有朋友提到刚才全运会说有这个什么联合队啊，国家队打全运会，他说请允许他吐槽这个事儿一万遍。看来他也觉得这事儿觉得有点不靠谱啊。 对。还有说 手机的， 说手机的，对，隔壁老凡尔赛说，这口口声声的说要支持国货，但是你怎么十三香一来，大家都去真香，真香。 对，但没准这个国货那些品牌，大家更支持呢，是吧？ 对，就好像之前说，国货一些手机发售了也排队。 对，总之咱们这手机国货肯定质量上绝对不差，就相当强了。尤其这个，我觉得有一些品牌相关的功能可能还强于他们其他品牌，比如拍照啊等等的，这个确实就各有各的长处吧，大家也是博取众长。这边无时无刻不在的也说了，广场舞麻将一旦进入奥运会他说我们铁定没戏。为啥呀？ 你得考虑到别人的这个参与性嘛，全都让你们拿了金牌了，那个人家都不想来了 啊。那会不会就是奥运会正赛肯定进不去？我估计表演项目有可能，挺热闹的，是吧？ 是的，像中国武术似的哈。 对，当然大家继续跟我们来进行这个周五的吐槽大会啊。如果大家吐得好，咱们可以考虑考虑未来，比如说周五周末， 每到周五安排一个这个， 你看 固定节目哈。 对呀， 规定动作 是啊，这规定动作，看看今天大家表现的如何啊。咱们还得说，你说给大家提供点这个吐槽的线索是吧？那必须的，还得聊回足球这边， 国足永远绕不开的国足。 是，哎呀，足球是国足，我先抛砖引玉一下吧，我这还有压箱底儿几个段子啊。 怎么你家你有几箱子？你说。 是我太爱国足了，经常搜集这些东西。国足四大战役大家知道什么吧？揭幕战、生死战、荣誉战、火车战啊，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 火车战。 哎，是，另外这边还有。这是模仿唐伯虎点秋香里这个唐伯虎对穿肠这个对对子那个说的，一平二负共三场，不胜四停五伤六废，竟敢提七八九名十分大胆，十射九偏凑得八传七断六停五失四高上，四高尚且三心二意一等下流啊，这都哪跟哪儿啊？另外还有说的是粗粗鲁鲁毛毛躁躁，场场平平输输。糊糊涂涂庸庸碌碌年年失失败败啊，当然这个对于国足的吐槽我们希望是一种激励，一种反向的给国足来一口奶，希望国足10月7号的比赛对越南队能够打出真正的水平呀。哎呀，当然你说这个提到国内足球啊， 还想聊什么？ 我想聊聊卡纳瓦罗。 哦，可以啊。 你说卡纳瓦罗之前好像恒大广州队这边就想跟他解约，他各种不解约啊，从意大利了，然后还又回来了，就怎么想撵他好像都撵不走了。但这一次据说他是 不得不走， 还是钱的原因啊？ 那肯定，这工资都发不出来了，我还在这儿不走干嘛呢？ 可不是吗？据说呢，卡纳瓦罗完成解约之后呢，再将退税全部补给卡纳瓦罗之后，他也是爽快放弃了剩余大约1600万欧元的这个薪水。你说他不放弃了也到不了账，对吧？ 就是，反正前后算一算，咱也就他啊，他自己说啊，想想看，咱也不亏呀，那走吧，我带着我的团队就回家去了。 对呀，回家去了。所以就是卡纳瓦罗，我觉得他对于未来的 接下来他要考量一下自己的前途了。 嗯， 你想他把他这个职业生涯教练生涯的这个初期啊都奉献在了啊，不能说奉献，挣了好多钱呢，都投在了押宝在了亚洲， 嗯， 我们中超钱是没少挣，但是这个他有机会和时间成本，他用了不少。 就是说名声已经在外了， 对呀、 啊。你接下来该怎么找工作呢？ 可不是吗、 啊？还有谁会认可你呢？就比较麻烦了。 而且就是他对比一下，他同一级别的、同一年龄的这个人家都在欧洲都找上工作了，欧洲球队也都是认可了一些，是吧？哎，一点点带各个级别的球队，在卡纳瓦罗，他这一。相当长一段时间他是跟欧洲足球是隔绝的、所以他再想我认为啊，回到欧洲意大利去找工作，想找一个很好的，真的人家这欧洲的足球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这年龄段的其他人都给找着了，你回来凭啥给你啊，对吧？ 特别同意你这个观点，就是像是有些人还挣了几年快钱，但是把这个自己的长期发展给耽误了， 你看、 嗯、 对呀、啊、所以卡纳瓦罗你说我操这心干啥呀、 哎、 是吧但是卡纳瓦罗他这个好像平时对记者还挺好的是吧、 啊、 笑脸相迎的 人很 nice、嗯、 对人很 nice、所以这个卡纳瓦罗这回如果回到了这个意大利足坛大家也是、多多给予一些关注吧、可能就是突然一下挣很多钱不可能，然后一些好的岗位就这一个萝卜一个坑被其他人该占的都给占上了，所以我奉劝卡纳瓦罗一句，从基层做起，一点点来吧，先从青年队开始带起、 好像说他也是在自己去考一些什么样的证、还有一些培训什么，反正他自己就晒出来的嘛。 对呀、啊， 他人现在也没有闲着，也是在到处找这个上升阶梯呢。 可不是嘛，就修炼内功、没办法，这几年他在经济上挣了大笔的钱，其他方面肯定是这个有得必有失的嘛。这个所谓的这个守恒定律、在任何的行业当中都可能是存在的啊。 Mr. Wick 也说，我选择挣快钱， 哎呦， 能挣着就不错 啊。哎，这是其实也是有道理啊、就是大家这个对人生的规划不同，就卡纳瓦罗肯定觉得了，他挣了这么多 钱再说嘛， 可不是嘛，挣到钱了，包括当时其实卡纳瓦罗还是很有野心的，记不记得当年竞选竞争国家队主教练的时候，卡纳瓦罗曾经想过这事儿，后来就没给他选上嘛、就后来他师傅里皮回来了， 劝他了吧。 啊，对，就是里皮肯定也是推荐他了，但后来种种原因，就卡纳瓦罗他没选上这个国足的主教练啊。他其实人家是有这方面的野心的啊，是。当然，我们也是再次提到这个国内的联赛啊，大家吐槽归吐槽，就是包括恒大这事儿啊，咱也别是说一个就是看热闹的这种心态也不好， 还是要关心我们的联赛嘛。说到1000到10000，这个国家队水平不行，还不是因为这个联赛水平没跟上去嘛？ 可不是嘛、尤其是国家队现在的这个世界杯表现，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世界杯这个出现这事儿，咱没给把握住了，你看中超也出现这么多烂事儿，所以。据说这个中国男足代表团上周开了个内部的会，明确表示了全力拿下12强赛的第三轮对手越南队这目标。 哎呦，为了个越南队已经下军令状了。 越南队加点小心吧，我们这边瞄准你了。 我们很强大的，我们一定会拿下你们的。 是，但是具体你说这个事儿，实现这目标呢，对于当下的为钱所困的我们这个相当一部分的中超俱乐部而言是有现实的意义啊。 是的， 这相当于是什么？一剂强心针。 说到俱乐部，我们除了刚刚我们一直在关注到的广州恒大之外哈，其他一些俱乐部呢也都是多多少少或多或少出现了一些不同程度的问题。比如说河北队，虽然22号人也重新集结了，但是俱乐部多元化股份结构改造工作的推进速度依然比较缓慢，而且目前到队的球员呢大多数都是替补或者年轻队员像队长张成栋在内的多名老队员都是没有回队的，张成栋能不能回队现在还不知道。那么大家也会猜测啊，说这河北队到时候还能不能参加足协杯和第二阶段的中超比赛呀，这都不好说。重庆那边呢，昨天是带来了好消息，说他们已经启动了新周期的备战，而且主教练张外龙也已经来到了中国。不过他们能不能够接下来正常运转呢，现在也不敢说哈，只不过稍微有点起色了。 对呀、另外中超重启的时间大家也是各种各样的猜测呀，像山东泰山、上海申花分别是在本月初集中，武汉队早早是在6号就集中了， 16号的时候，泰山和武汉曾经在济南进行过一场热身，随后两队也曾短暂的休整几天，然后呢，在23、24再度的集中。通过观察是可以发现，训练以及各项工作的安排始终处于正轨的俱乐部，那往往都是运营比较稳定的俱乐部啊，这是真是能看出来啊。 是的，那按照之前足协还有这个中足联筹备组推出的竞赛计划，联赛第二阶段剩下的八轮比赛呢，是定在12月1号到明年1月3号举行的。据了解，第二阶段争冠组、保级组的角逐，按竞赛规程将分别安排在广州、苏州两个赛区内举行。但比赛能否在12月1号如期开打呢？这就不好说了。因为截止到目前啊，12强赛那边中国队第5轮、第6轮能不能安排在国内举行，咱不知道。如果受到疫情的影响，这比赛还得在境外举行，那咱国脚们回来就得隔离呀。 可不是 啊，你一隔离，这重启的时间就又要往后推了。推到什么时候不知道，肯定会晚于12月1号。那这对于今年联赛，包括对于明年联赛的一些准备安排，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而且投资人的这个信念、信心非常的重要啊！大家看一看，广州队所遇到的这个困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背后的母公司或者说投资人出现了相关的这个问题，那就动摇了这个中超俱乐部。所谓的军心啊，这个未来那投资人也需要一场胜利来提振信心。如果国足能够在12强赛当中这一场啊，10月7号咱们战胜越南队，那肯定给球队本身以及中国职业足球咱提气了，提振士气了，球迷看着更起劲儿了。相关记者报道的时候也更有意思了，对吧？你看我刚才看到有朋友说了，提到的是恒大的一些记者，是吧？就广州那些媒体的同行说这个，比如说这个。广州队现在遇到这个困境，那你说他们能好受吗？肯定不好受啊！这真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利益共同体，因为这个记者呢，尤其是某一个跟队记者，他都希望这个队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啊。包括中国足球也是，中国足球整体都是一个盘子的。中国足球这个国家队好的时候，那足球记者他能报道的点也多，相对来讲，他这个待遇等等就是水涨船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场国足对越南比赛太重要了啊，尤其是多名国脚效力的俱乐部正受到经济危机的困扰，他们需要俱乐部保持稳定，从而安心备战和比赛。换言之呢，俱乐部投资人或者那些有意接盘的这些潜在投资方也得需要从国足胜利当中收获点信心，人家会觉得 哦，中国足球还有希望，还有戏啊！ 你连越南都赢不了，我这投资有啥意思啊？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国足的胜利，国足的成败，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哈。那么，中国足球大环境能否持续健康的往前走，你也取决于说接下来的国足的表现了。 是 这么一说，越南和越南队的那场比赛啊，任务就更加的重了，担子也更加的沉了。 对呀、 啊， 这场比赛越南咱们越得赢啊，不管。那多难是吧，你就是地狱级别的难度，这必须得赢了现在、所以说国足说这个说立下了军令状，我觉得这个是不夸张。 是10月7号，应该是7号晚间8号凌晨的时候比赛吧， 没错 啊、 具体看一看这个北京时间是什么时候。哎，是这边好多朋友都提到了，哎呀，这还把李 铁、国足呢、 还把铁子哥李铁给带出来了。 对，核桃说李铁啊不会辞职的 啊，他说，肯定不会主动辞职的。李铁知道，凭啥辞职啊？你跟我是签好几年的合同呢，这要我也不辞职。 对 对 啊，而且可能对于他自己来说呢，这是一份事业，而不光是一个职业。 对呀、李铁指导还是很有这个职业心的，而且他从当球员开始呢，各种履历相当的丰富啊，包括国内的这个什么的，国际的。当球员时期的，另外当助教的时候，当年他当然也是跟这个里皮在当年的恒大、各种各样的磨练，哎，所以李铁我觉得他是一步一步这样走上来的，就不像某些主教练，你觉得很突然，咔一下把他提升起来了，李铁真不是，他是循序渐进的，就走到了今天这个。 没错没错，而且人家也是这个好歹世界杯近距离接触过的。 对啊，人家参加过02年的世界杯啊。 没错 啊。俏他说了，国足与越南这比赛他必看，与日本那场闹钟他愣没听见，没看成。 哦，没看成就没看成，也是好事儿。 对， 9290说，现在说实在的哈，看国足比赛的积极性真不高了， 是吧？ 刚刚我看这个睡筛子这位朋友也说呢，说哎，这还用看吗？踢完第二天听个比分就完了。 你看 啊，积极性都不高了。 所以大家，但是吐槽的积极性还挺高的， 嗯， 就是尤其很多键盘侠，平时根本不看国足的，国足比赛一结束了。这全都是评论员，各种体育评论员都出来了。 也行也行，如果您觉得这种方式可以让您的生活更加愉快，这也是一个好方法嘛。 啊，以至于什么呢？ 嗯， 就是很多平时批评国足最多的，我看的体育的记者、体育的评论员，就足球专业的评论员，一看这个全国其他键盘侠可劲儿的黑国足、喷国足、 嗯， 就开始为国足开始找点这个辙辩护一下了。啊，本来就是看。想喷国足的，一看这键盘侠太狠了，喷的，啊，所以说这个真的是，谁的孩子谁爱吧。就经常跑足球这个项目，我觉得虽然有的人你看，比如说刚才有的人朋友举了说谁谁谁，那个老师经常喷中国足球什么的，但是相比键盘侠来讲，我认为他的还是护着国足的心更多的。 嗯，李铁不说了吗？希望大家拿国足当孩子去看待哈。如果说这个您不想关注国足的话，也可以当国足是别人家的孩子去关注， 对， 心里边就不会那么堵了。 啊，就是想打孩子嘛，打别人家孩子嘛。 对，但是别人家孩子也打不着呀。 啊、是。还是不打为好，咱们语言上边能吐槽吐槽、 嗯、 希望国足啊，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么多年国足将士们已经培养出来这个心理素质了，是吧？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叫什么呢，软硬不吃，是吧？就是 有颗大心脏了， 哎， 对吧？就是对于这个媒体上的语言文字的一些这个对他们的评价呀，我觉得他们可以做到视而不见了。 对 啊、 其实这个是一件好事吧。 嗯， 从某种程度来讲，因为你想赛前如果他们看了键盘侠各种喷，是吧，管的有没有道理的这种喷，他们就往心里去了，那比赛肯定就踢不好了。 Mr. Wick 说有信心，我们有四大规划呀。 啊，四大规划啊、四大规划现在的这个人家想这钱咋办啊， 关键是四大规划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哎呀，就没觉得我们这钱花的特值。 四大规划打电话了直接这你有没有搞错啊，是吧？这可能都会有这话了。 嗯，9290说争口气吧，啊，越南如果都拿不下来情何以堪呀。 可不是吗、这边还有5953他说了、 对对对， 到时候都会看国足比赛的、说大家很多球迷是表里不一的、 嗯、 表面上这个喷得很厉害啊，不看我不看不看，结果乖乖的，到时候您还得坐在电视机或者什么这个手机面前 看着比 赛， 看了啊、 哎， 然后看完还跟那生气呢。 对，哎呀，这就是一种爱吧，是吧？ 嗯、 吐槽也是一种爱呀、啊。 哎 ，Mr. Wick 说，哎，当时说女足，除了贾指导没人带，说了女排除了郎指导没人带，放心放心，到时候有的是人带呀、 啊。是，贾指导这边没人带了，不是水指导吗？水镜侠指导吗？啊，反正也是女足那边、 哎、是的、 哎， 女排那边确实也没定呢，我也挺想知道最终是谁能接过郎指导的大旗。 啊、是不知道是不是赖指导啊？ 嗯 啊， 据说现在呼声最高的是他嘛？ 啊，我挺希望赖指导带的。 嗯， 当年我去这个有幸采访女排， 嗯， 我虽然不是女排专项记者， 没有被问是谁是吗？ 哎， 你谁呀？嗯， 没有，我当时去采访女排嘛，中国女排集训啊，结果好像就叫了三家媒体，好像还几家很少的媒体，这央视那大哥，大家记着这有印象吧？一连线那大哥、 嗯、 啊，还有某媒体，然后就我们。郎指导当时就是接受采访，然后还有这个队员什么的啊，包括赖指导什么的，采访女排，只采访过一次中国女排，印象还是相当不错的。 嗯，碰到过赖指导吗？ 啊，碰到过，还聊了两句呢。 啊、哦， 是， 就他人很好， 人挺好的， 没有、 就是、 没有问你是谁， 挺温和的、 嗯， 一看我这个慈眉善目的是吧？这、就是， 你把自己说老了 啊！我那会儿长得还挺水灵的，是吧？ 嗯、 不像现在这胡子拉撒的了 啊。还有西丫头也说，哎，我跟你们说哈，国足如果没有四大规划更晚啊，可能会被打花的 啊。哎呀，没有四大规划是不是就是未战我们心就怯了？ 肯定啊，肯定这个底气方面就先不足了。 对呀、 啊、嗯， 比如说这四大规划可能我们这个箱子里认为还藏了点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看家本领、 啊、什么躺镰说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什么、 嗯、 啥都有了，关键能不能用好啊，你说是吧？ 嗯， 另外一个，你说这规划这些人很多都是前场球员，你不能都给前场堆一堆这个规划吧？你中间的其他人吴磊不上了吗？你得占据同样的这个位置啊，所以大家也不能简单说就把规划都给上去了，可能也不行。 哎呀，哎，说到这个你谁呀这个梗哈，是说的那个谁吗？啊，风中的旅行，你答对了。 是，就是郑智曾经铲了西塞，然后西塞就变成郑智。 你说自己啊？ 化了。 你说什么西塞呀？ 西塞就化了，被郑智化了。这能听懂吧，大家？ 你再来首水手，大家都明白了。 哎。是，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在周五吐槽大会啊，这今天新试点的一个，看喜不喜欢这个模式，周五来吐吐槽， 哎， 啊，说说体育的事儿。 好，对，我们说到这个，刚刚在节目的第一时段也提到了下象棋的事情哈，很多朋友都下象棋，下的好与不好，总之一些简单的规则大概心里边，都是明白了，什么马走日啊，象走田啊，是炮打鸽子啊什么的， 对，小卒一去不回啊， 哎，对对对，大概都明白，但是至于说怎么在排兵布阵上给他用活了，就看个人的水平了。 你看 啊，但是这边呢，在全运会的舞台当中啊，就出现了一个很搞笑的事情，这个真的是离奇的失误哈，在全运会中国象棋公开组女子半决赛啊，这都是高手和高手之间的对弈，红方第一步就走错棋，被判负了。那双方呢，一个是曾经三次获得全国智运会冠军的左文静，另外一方呢被称为象棋界的超级丹唐丹。 哎， 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左文静直红先行，结果人一开局走了一个马走木，哎呀，被判负了。 哎呀呀，这好事我咋没遇着啊？ 哎呀，这是被誉为史上最短的对局。他的对手唐丹呢，就是啥也没干就躺赢了。 哎，你说假如我要参加这个智运会多好啊，我这象棋还稍微有点水平吧。 你 然后我要遇到一位大师，比如来一这个咔，我要赢了马上发朋友圈。 那你先从资格赛打起嘛。 那我资格赛那不行，那这个概率太低呀。 对呀， 还是打不过。 是的，当然这肯定是一个失误啊。这个另外一位象棋大师，就分析说呢，估计是高手之间对决啊，有些紧张啊，导致的这种失误。而且左文静很多代表，很多这个棋迷，包括他的代表团，对他期望都非常的高的。没想到啊，这个小失误就最终呢，就导致了比赛很快结束了。 是。这边有朋友说了，这是故意的下的吧？ 怎么会故意都下不出来马走木 啊？除非他想故意输，他这么下。但是象棋这个规则，因为这个比赛那就是完全按规则来。你说，哎，不，这手抖了一下，平时玩行，就是你看，大家看这个 落子不悔啊。 啊，对呀，比如说大家看那个旁边夏天时候，大爷好几个大爷来下棋，一堆人围着看，那个行，回两步，这毁吧。啊，回你也打不过我。 那你要遇上那种较真的老大爷，人也不允许的 啊，也不允许回啊。另外什么这个观棋不语真君子， 对， 哎，但我一般我这是嘴碎，我一般看下棋我还愿意指点两句。 那你肯定会被人给赶走的。 是，人家特别不愿意。 对对对 啊，然后说你谁呀你呀， 你就得遭受别人的白眼。哎，不过这个高手之间对决的失误还挺多的。 是啊， 来看一看吧啊，这个同样也是棋界的号称司令了啊，这是上海队66岁的胡荣华遇上了山西队65岁的老牌大师张志忠。你想想看，66对上65哈，这场131岁的较量打到了30回合，胡司令正饶有兴致准备挥兵南下展开厮杀的时候呢，张志忠大师一步马九退七，就意外的飞过了汉界，马走日变成了马走田 啊，这可能眼神当时没注意 啊，花了一下， 是花眼了啊。另外呢，还有2008年的这个全国象甲的联赛第15轮比赛里，当时卫冕冠军上海队主场对阵的是亚军厦门队。上海的这个特级大师万春林先生是直后手中盘，犯了一个下炮隔梁子儿，这 炮打格子，他炮打格俩子儿了。 这是学过隔山打牛啊。 啊，是，这肯定也是一个小失误啊， 离奇失误就被判负了。是， 当然这种事情呢，如果发生在新手小白身上，肯定会被哈哈 哈嘲笑一番啊， 没错， 但是这个发生在大师身上，只不过就会一段笑谈而已嘛。 是啊，可能大师说，哎，我这手抖了，或者说眼睛没看好，等等等等的，总之大家也是有吐槽的啊，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但是这个我是觉得啊，除非是故意的，否则这件事儿绝对是很小概率能够出现的。 哦，就是礼貌的让其， 哎， 是吗？是或者说这个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就是我用一种很礼貌的方式结束了这场比赛。 对对对，那只能是这样的来理解了，否则呢，只能是另外一种理解， 手抖 或者是眼花了吧。好，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给聊回来。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大家好，我是佳佳，知道吗？我要提醒打卡归水河了，感受生态环保，践行文明礼让。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帅，我这儿更精彩，我将会走进冬奥市区广场，体验冰雪运动，乘坐京张高铁。 哎，要我说啊，你们都很酷，最后还得在延庆冬奥馆廊领略环保黑科技呢吧？ 你怎么知道？ 我们就是文明微探员。 9月22日，跟我们一起加入首都文明办主办的“围栏北京，绿色出行，助力冬奥”线上推广活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好的，晚高峰的6: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晚上呢，依然是由我们俩陪伴大家聊一聊吐槽这个事情吧。 是的。 到了周五哈，明天呢咱们可以休息一天，当然后天呢就是正常上班的日子了。 哎。 啊，到了周末，是不是也可以放松一下心情，把想吐槽的事情都说出来吧？ 没错，吐吐更健康。你好，我也好。吐完之后啊，大家真的这就是心情变得更加的舒畅了。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可不是吗？嗯，Lex678他吐槽了，说金戈铁马太短了，应该从中午12点一直到晚上8点，做成一个马拉松节目。这儿呢，哎呦，您真是太爱我们俩了，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那我估计其他人就不干了哈。 那我们俩直接这住这个直播间得了 啊。 有意思了。他也说了，刚才我们提到 象棋那事儿，对，好多人都在说呢，说这个开局就失误，看来有故事啊。 哎，是不是这边，无时不在的？他说了，是不是这个想上卫生间啊？是在这个人有三级，对吧？ 不好意思说 啊，对呀，那有可能这会有一定的故事吧。总之这事儿不是非常的常见。 嗯， 当然有朋友想吐槽一个人， 谁？ 梅西。 哎呦， 吐槽的是什么呢？ 怎么总也不开壶呢？ 另外也吐槽说太抠了，说他 太抠 啊。 哦，他还有这品质呢 啊？不知道啊，这个反正我看有朋友说了，他这个租下了 一栋别墅，说月租不到20000欧元、 嗯、 有朋友就说了，跟梅西的这个挣的工资相比，还认为梅西租的这个太小了呢。 哦，那说明他勤俭持家呀。 啊来看看他租的这个房子吧。自从梅西从巴萨转回到大巴黎之后呢，据说他这一家人哈一直住在巴黎的一个酒店里边，现在呢终于是从酒店里边搬出来了，因为他们已经租的一栋位于塞纳河畔的别墅，想想就很美呀。当地媒体说呢，梅西和他的家人在当地时间周三晚上签下的这份租约，那么梅西的很多大巴黎的队友就在这幢别墅附近的区域居住，也就是说大家都扎堆，基本上都住在一块儿。 对， 而且这座两层的建筑呢，上下两层约300平米，总共4间卧室，还附带一个私人小花园。尽管别墅内呢没有自带泳池，但梅西一家对于周边环境还是非常满意的。嗯，说这个别墅租金呢每月不到20000欧元，对于年薪超过3000万欧的梅西而言呢只是洒洒水啦。而且租下这套别墅之后呢，梅西一家人就可以搬离他们居住了一个月的5星级酒店。可以说呢全家老小也都在慢慢的融入到当地的生活，租房子只是他们的第一步，接下来呢据说还会在当地买房子呢。 哎，梅西这个大别野旁边都是这个队友啊， 大别墅 啊，这野性的美啊，这别墅我看到了，确实挺豪华的。 嗯， 但是没有游泳池，有朋友就吐槽咋办？你没有游泳池，梅西这么爱游泳是吧？这个，什么小孩游泳的？ 你去办一个健身卡， 那都免了，因为据说他的邻居就是他的好朋友迪玛利亚。 哦， 还有好多队友，其他队友家里有游泳池。 你看吧， 我 他选择扎堆住一块就是为了这个蹭人家的游泳池。 是，好像梅西确实有点抠啊，这一点上。另外还有朋友吐槽说，梅西估计这个家里边可以把这个洗澡水也省了，就是游完泳到人家冲个凉吧，把这钱也给省了。 是，不是抠，不是抠，人家会精打细算过日子嘛。 哎，对， 嗯， 勤俭持家也是一种美德呀。 就是， 当然这个另外。很多朋友也是还有吐槽的， 哎，看比赛，就我就特别想吐槽这个事情，但是没有办法，你这吐槽也没有用，就是看一些精彩的国际足球的时候，你必须得熬夜， 但 对吧？你必须得 迁 就别人的这个时间， 你可不是吗？ 啊， 西甲的这个说的是国家德比， 嗯， 你吐槽的是这个比赛时间， 我吐槽的是过往的很多比赛 啊， 都是这样，尤其是英超，英超还算好的，有的时候晚上这个早的话也有个7、8点钟，晚的话呢11点来钟，但也有到后半夜3点多钟的哈。但大多数国际比赛，咱是不是都得熬夜？ 可不是吗？ 啊，不过接下来这个呢，不用熬夜了啊，就是西甲首场国家德比开赛时间已经确定了啊，大家不用熬夜，中国球迷不用熬夜，已经确认是在当地时间10月24号下午的4点15分，就是咱北京时间晚上的10点15分，巴萨主场对阵皇马，这是本赛季西甲第10轮比赛。在此之前呢，两队都是有欧冠比赛的，皇马客场对阵顿涅茨克矿工，巴萨呢主场对阵基辅迪纳摩。不管怎么样，对于中国球迷来说哈，晚上10点就能看比赛，这是相当友好的了啊，不用熬夜就可以享受顶级赛事。不过享受顶级赛事的时候又享受不到梅西的表演，这还会看吗？ 少了梅西和 C 罗的国家德比，巴萨对皇马， 嗯， 这还叫国家德比吗？ 就是虽然不用熬夜了，可是这个观赏的趣味点兴趣点也少了很多。 是，所以这也是国家德比啊新赛季大家最大的一个槽点了。 嗯， 另外也关注到其他的方面，根据清华大学官网的消息，9月17号，清华大学文科工作会议在公共管理学院1层报告厅来举行。针对文科建设工作，清华大学的校长邱勇在会议中提到，要控制学科规模，压缩博士生的规模，提高培养质量等等的10条相关的要求。所以我们听众这么多有才的朋友，想考博士的，尤其奔清华考博士的，您得注意这一条了啊。 没错，这个，我也就听听吧啊。 啊，你准备考北大的博士是吧？ 我就听听个热闹。 哎呦， 大概了解一下现在的政策。 哎，是，当然了。今天也关注到了这个艺考相关的这个政策也出来了， 嗯，没错，这个艺考呢其实跟康乐跟厦门还是有点关系的，我们曾经都经历过这个事情啊。 是， 但是现在在很多这个学校里边呢，也有不少学生朋友想去艺考的，想奔着这个方向去发展的，也可以关注接下来这条消息。 今天教育部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那么这意见就明确哈，从2021年开始推进相关的改革工作到2024年。那这一次改革都有哪些看点呢？我们一块来看一下。首先就是进一步扩大了省级统考的范围。第二步呢，就是严控校考范围和规模，确保考试的公平和公正。第三点就是推进分类考试，分类录取，不是一大锅了哈。接下来还有呢，就是文化课成绩逐步提高，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重要。有些艺术类考试说文化课就要求那么一丢丢的分数，什么都不用学啊，进来以后呢，这数学也不用学了，这以后可能都会改变。第五点呢，就是高校高水平艺术团招生不再从招生环节选拔，这改由相关高校从在校生当中筛选培养。 是，总之是变得更加规范，是更加的合理了。另外我们也关注到几条，这个是确实热搜上边的，一看就值得吐槽的事儿。近日，河北省邢台市的任泽区的住建局局长耿某某一在工作群发情色消息，这件事引发广大关注。那今天呢，邢台相关的宣传部发出了官方通报，就是认为他这是属于发表不当言论了，在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对这位耿某某停职调查，目前已经是免去他的相关的这些职务了啊。所以发消息这事儿，这个群呢， 应该是发错群了吧？ 应该是发错了，就是所谓的在社会，这有个词叫什么？社会休克、社休啊，还是什么？ 社死。当然，我觉得即便没有发错群啊，即便他发对了他想发的那个群，作为公职人员，这种事儿也是不能干的。 没错。另外这边还有一条也是上了热搜的消息啊，关于复旦三位学生因嫖娼被开除这事儿，被实名公示呢，校方也是在今天进行了回应。复旦大学回应说，处理决定是由学校保卫处做出的，由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而且处罚公示的范围只是在校内，并没有刊发在网络上，可以起到警示其他学生的作用。而相关法律人士表示，虽不知学校是如何得知学生这样的一些行为，但即使学生因为相关这不当行为被行政拘留，学校在对学生做出处分决定的时候，也应该考虑到学生个人的隐私，应当对其进行保密。这个相关法律人士也认为，学校的处分决定书可以送达学生本人，但对外公示涉嫌泄露学生的个人相关的隐私啊。 来看一看国际方面的吐槽点。美国近日因为大规模驱逐海地移民遭遇到多方的谴责，但是遣返行动呢却有增无减。美国官员当地时间23号表示，新任不久的美国海地问题特使丹尼尔已经递交了辞呈，理由是他不愿意与美国不人道决定有所关联，这是自己人都看不下去了。 好的，来看看各位的精彩留言。这边西丫头发了一幅漫画啊。 我看到了。哎呀， 这漫画的 笑了一下午。 最大脑的这一位应该是不是足协相关人士？我看出来是谁了。然后这喂了一块肉，喂这肉的这个 牛排 可胖了，这位给喂的是牛排，应该是吧？你都看出来什么肉了？一大块肉。给的这穿的是某某队服的这个， 就是最近风口浪尖上的呢。 是 你看其他剩下那个碗里边只有青菜，大家就是都瞄着，都不敢正眼看 啊。看出来您这个吐槽了啊，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这个漫画是吐槽很好的一个方式？确实，这是顶级吐槽的方式。 还有这个唯有战斗说梅西应该会英语哈，不用翻译，欧洲那边英语通的， 对，基本会西班牙语什么的都能说点了。是。还有朋友说考博士的事儿啊，说唯有战斗也说了是想要考一个挖掘机的专业博士后。哎呦，那您得到相关的专业的这个学习啊。 你别说，这个有这个挖掘机操作证的特别吃香， 是 非常好找工作， 没错， 而且时薪非常高。 对，挖掘机技术哪家强？中国山东找什么翔是吧？ 对，还有。